的水平。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73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238.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53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3.2，升10.2；恒生中国企业68.88，跌6仙；美团173.1，升3.1。阿里巴巴88.85，升系跌个半；盈富基金20.4，跌2仙；港交所334.8，跌6.4；华润啤酒59.15，升3.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45，瑞士法郎8.253，澳元5.435，加元6.071，新西兰元4.922，欧元7.992。每百日元对港元5.8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9。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3点，跌269点。港金报165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6.61美元，卖出1765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啊，喺九龙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嘅，排到去星河名居。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咁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啊。就是近住泽安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站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海泥村。西九龙公路啊，即系三号干线去翻西隧啊、尖沙咀方向啊，近住南昌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海泥村。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由于系有交通意外，近住科学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大埔滘。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对出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仲系少少车多，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蝴蝶谷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亚冠杯16强对决，一齐撑本地足球。香港球会杰志气势如虹，历史性杀入亚冠杯淘汰赛阶段。面对泰国劲旅巴吞联，能否再进一级？亚冠杯十六强赛事，巴吞联对杰志，星期五下午3:09，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一齐撑杰志。 阿刘阿达阿里快身。

Nothing but the radio on。开住个收音机，每一天咧，无论工作啦或者屋企咧，气系都好开心嘅。嗱，今朝咧，我真系经历到咧少少人生嘅小考验啦。人生好多时咧，即系发生咧，就唔会有呢一个预先嘅警报嘅，一嚟就嚟噶啦。咁样呢个情况，我相信啊，你哋应该试过，就系、是、当你一瞓醒，发觉咧，当你想进行啲卫生工程嘅洗面啊、朗口嘅时候咧，嗰、那个水喉系冇水嘅，系突然之间咧系，即系总之你扭开佢系冇嘢出啦咁样。你哋有冇试过？ 即系网上有警报嘅喎，你寻晚搞咩嚟啊？ 唔系我寻晚搞咩啊？ 系前晚搞烂咗个水喉， 系啦， 前晚劲啲， 行淡水交界，诶冇咗， 系啊，因为佢睡衣派对嘛， 系啊， 有冇玩 作啦？作个厅肥湿晒， 肥咩啊？ 肥啲水咯， 水 你想肥咩啊？ 想肥咩啊？ 系啊，然后啊， 知道你有能力肥你啲嘢嘅。 我相信任何一个朋友多多少少，就算未试过都听过类似呢啲咁啦。就系、是、因为咧水喉呢一样嘅事，今日马书群讲个 point 啱嘅，老化咗嘅或者旧嘅屋苑咧，水喉如果冇维修过咧，迟早有呢啲咁样嘅大型问题，即系成栋冇啊。咁、其实我都唔赶唔切打去即系管理传闻咩事，总之就当系坏咗啦咁样。咁、突然即系谂好啦。人生一瞓醒想朗口洗面，咩水都冇，咩水都冇， 用朗口水朗口咯。 嗯哼， 朗口水朗口 系啊？ 点？我用朗口水朗口，是啊、但系朗口水其实朗完之后咧，口一浸嗰啲朗水味， 饮杯水 都应该有啲水啩。 佢冇啊，佢一滴都冇啊， 用汽水朗咯。 攞支白兰地咯， 系啦、 啊，琴晚饮剩嗰啲， 总之系 liquid。 唔系，佢个身仲有冇啊？ 有， 啊、 我系用平时我喺身边嗰支带喺身边嗰支水去。 哦，一定有噶，系 啊, 啊，一两啖嘅啫嘛，其实一刷牙。 冷水瓶都有少少嘅，咁、但系我冇人自己咁自私用晒噶嘛，咁咯，即系话人 你晾完跟住叫佢抹大口 哦，好啊， 啲俾 都啱喎，系 又搞一个钟， 我觉得 又搞一个钟， 惊啊，出唔到门口喎，咁会 搞咗第二样嘢， 又有庆祝活动， 再庆祝 系咪先？再庆祝真系好兴喎，咁样会 谂起都开心， 系咪？ 我原来咧，你完全冇试过呢啲，突然间即系咩水都冇，收尾到后来我发现，原来唔单止食水冇啊，冲厕所嘅咸水都冇埋，即系所有出入嘅水都冇晒。 咁而家有冇 find out 究竟发生咩事啊？ 我收尾走嘅时候有问过，即系座头嗰个看家姐姐，佢话坏咗。咁样，琴晚开始坏噶啦，咁，但因为琴晚我瞓咗啦嘛，咁 系咪应该会通知啲所有嘅住客噶？ 我谂佢通知唔切咯，因为你谂下成座都几多住客嘅，咁、 明白？ 咁佢 expect 你会自己打去问咯、我谂咋，佢冇通知啊。 如果我听你咁样讲嘅，譬如可能我扭开个水喉就系冇嘅话，我谂应该嘅就系嗰啲同水务处有关嘅嘢，即系我住嗰啲村屋啦。佢、通常嘅就系佢好好噶，一个礼拜之前嘅话，佢已经周围去你啲信箱嗰度咧，会插一张纸通知你 几时 几时几时冇水，几时几时。冇鹹水，我哋嗰邊嘅就係其實都冇鹹水去沖廁嘅，咁、我就一定會通知你嘅，係咁你就要做定準備噶啦、不過通常我又覺得咧，佢哋去做緊工程嗰啲時間咧，就係我翻到工嘅時間，所以好多時候都冇 影 響，或者係凌晨，啱啦，就係、咁樣。 你覺得啱嘅，即係通常咧，如果係啲叫做有計劃地修理咧，佢會出紙嘅，幾時幾時會冇鹹水，幾多點到幾多點，食水都係。咁但係今次係一啲意外性嘅，可能啲水又出咗問題， 係 車都有啦，車有時突咗聲，爆咗胎，咁就冇咗嗰架车咯。 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就系、你屋企唔会有一啲可能系樽装水嘅咩？樽装水可能都会有噶。 我冇樽装水，我只系得平时一个 冷水瓶，即系大概倒三杯到啦。即系系啦，呢三杯就系全家人今日朗口冲凉洗面。 唔系啊哇！咁悭 全量啦， 你真系好悭。 攞个饮桶揿少少，难抹大家下，滴两滴， 打点滴咁啊。 配给 等于我今日睇个新闻，有个人啊无端端啊俾落打咗个荒岛，佢食咩啊？食炭咋？食柠檬啊！佢咁啱喺个岛上揾到两个柠檬，有时系咁噶啦。 冇嘢食起上嚟， 冇嘢 咁噶啦。 树叶咯，我会拣树叶。 花你要食啦， 系啊， 真系。 我真系谂炭食得嘅咩？ 你只要 你冇办法啊，系啊。 到你肚饿起上嚟嘅时候，就系咁噶啦。 我宁愿食树叶咯。你谂下， 或者佢食咗三日树叶咧， 唔系问题，你仲有得零丸啊？你有你先有得食噶。 系啦， 咁荒岛，荒岛我谂搵叶容易过搵炭啩。我唔知啊， 搵到算啦， 系啊，你有嘢食就食啦。 所以咁咯， 冇嘢食你个石仔都嚟啊嘛。 有啊，真系噶， 真系啊， 真系噶， 系啊， 佢系咪？ 饮啲水就跟住佢就系等你有一个饱肚嘅感觉咋。啲大饥荒嗰啲人真系之后佢又讲翻噶。 人生系难为，即系有呢啲少少嘅 危机。 嘛， 等你知道幸福咧， 處理一下， 唔係必然嘅，幸福真係唔係必然。尤其是我哋而家，你諗下，我咪都講過咯，我就係話其實你所有嘅嘢，我最驚係乜嘢？即係你冇咗電，你冇咗電你點算？我問你， 係冇錯， 係咪啊？即係我試過有一次嘅就屋企打風咯，打風就係因為嗰啲電纜咧係 跌咗落嚟， 所以佢就係完全唔知究竟幾耐之後你先至可以有電嘅供應。但我又覺得人咧又真係能屈能伸嘅，喺嗰個時候你自自然然就會首先佢就住喺附近嘅人好守望相助啦。 啲周圍冚一掹嘅咯喎， 係啊，但係佢就係會問你，即係可能會敲門問下你有冇要蠟燭啊，有冇電筒啊，有冇啲咩需要啊？甚至乎佢就係有一啲好熱心嘅居民，佢會同我哋講嘅就係話，因為周圍已經咧就整到爛曬，咁可能就係話根本出入亦都係一個問題，佢哋就要出去買嘢啦，就問你哋要乜嘢，一次過不如我哋就去買，買完之後咧拎翻嚟嘅就同大家一齊 share， 即係等等呢啲咁嘅日子，都真係要喺有一啲咁嘅唔方便嘅日子裏面嘅話，先至會發生咯。 馬老師，你真係從來冇試過任何呢啲嘅不方便，水啊、電啊， 唔係有，但係都。又系咁過咗去咯，總有噶。嗱、喂，有一個小 咩叫就咁過去啊？ 唔係即係冇水， 唔係我記得咁就過 去。哦，咪唔飲咯，係 啊， 係 啊，係啊。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係真係幾好嘅，因為佢好似頭先啊大佬話咧，洗手間冇水咧，即係如果淡水都冇埋，你冇得沖咧。嗯、我自己有個方法，我覺得真係揾 啲腳踩啊佢。 你掹翻个脚出嚟先啦，倒啲漂白水落去， 然后咧，真系啊，然后咧， 然后佢好快佢就会即系冇咗啲味啊，同埋啲水咧就会即系。 但污糟嘢仲喺咪度噶？ 喺度，咁你冲啦， 小便 啫嘛，系嘛？ 小便啫嘛。 咩大咧？ 但我帮你唔倒， 成樽倒落去， 唔使。 唔喺屋企咯，得唔得啊？ 系咯，但系你 出去咯。 但 系 你少嘅时候，你屋企人好多人用噶嘛？呢个我觉得真系有效嘅，起码嗰个颜色啊、观感上会舒服啲、干净， 即系靓仔啲。 系啊，系啊， 好臭嘅 咩？你嗰啲点解会要衰？ 唔系你嗰啲香嘅，我知嘅。 系啊，冇错，俾啲你饮啊，你饮饮啊。 我要玫瑰味。 我就今晚整一杯俾你。 记住红色嘅，几有钱你啊！ 打包俾你拎走好唔好？ Shelter me from harm, kept me warm, kept me warm. You gave my life to me, set me free. You set me free. Of all the years I ever knew, those final ones I spent.Yeah. Boy George 嘅呢一首《我擁有的一切》Everything I Own， 10:27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咁朋友咧就话系啊，有时啲突发咧冇水就冇水噶啦。咁另外咧，啊群姐啊呢个雷群替咧话系啊，你要准备定几支水咁样样。 嗯， 咁准备定几支水啱嘅，下次我都会啦，即系装摆定嗰啲矿泉水嘛，即系嗰啲唔开嘅咁样。 系啊系啊。 咁啊， 我车都有噶， 系嘛？ 系啊，系啊，你唔知噶，你有时候拎个水杯唔知乜无端端你冇水，咁就你都系要咁要，系啊，因为你要噶嘛。 冇错，又或者啲旧车最尴尬或者麻烦就系咩？就是、个水温啊， 冇错， 有冇试过一下啊？吓，突然之间个阿马老师唔知你 冇 有冇试过？即系个水表咧，佢有叫温度计噶嘛？ 嗯、 你会睇住最初以为心理因素啊，唔系高啊，都系一半啫。再加一阵唔系，佢真系高紧、 嗯。 再下一阵唔系，佢越嚟越高咯、 嗯。 哇！揸车嗰啲人咧真 系 好惊，遇到啲情况 要即刻停埋一边啊！系啊，我哋有讲过噶啦。 要开始出烟添、 嗯、 啊！咁啊，人生都系有时咧，唔可以唞下嘅吓。好，今日所以就讲呢个放假。 冇 错，爱好系列 系啦、啊，有冇谂过啊？即系你知啦吓，头先我哋有讲到系咪3+4？咁啊，点睇咧？有冇谂过咧？ 就 身边有冇朋友已经开始 plan 紧去玩咧？ 有啊，有啊，已经有人问我啦。咁两样，如果短嘅咧就话。 唔系嗰啲游牧局长啊，嗰啲搞嘢嗰啲又揾佢啦， 搞嘢 冇啦， 搞风顺嗰啲， 之前嗰啲啦，搞嘢边度揾佢啊？ 搞拦截啊嘛，嗰、个搞嘢就搞拦 截。有一班朋友，佢哋响中山啊、珠海买屋嘅、嗯，就好想一齐上去即系睇一睇啦、啊。因为买咗咧都未唔知间屋点啊，因为过去嗰三年咧 唔得嘅咩？唔上得去咩？ 边上得去啊？大陆？而家冇得上噶，系啊，要抽噶，好、 啊、 难抽噶，系啊， 要抽噶。 我有个朋友就系话响东莞嘅，去咗英国玩。 边个抽啊？边个抽啊？我真系想知道咁边个抽啊？边个决定你可以？ 唔知啊，要揿噶。诶、欸，琴日陈太咪讲咗啦， 系啊，陈太咪讲 咗啦，系啊。咁、 嗯、 就因为啲屋咧收咗啦，卖咗啦，仲供紧，但系间屋点完全唔知。 哦， 咁就好想 有人住咗都唔定 喎。唔知啊，真系唔知啊，系啊，即系通常都系100多万嗰啲楼咧， 哇， 一千尺，900几尺，1000尺就好开心嘅，因为都系啲上咗年纪嘅，准备退休嗰啲人士，就好想翻去睇下间屋到底点样。 嗯，希望可以快啲成行啦。OK， 好，10:30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10:30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明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高度重视近期有香港人怀疑被诱骗到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被禁锢从事非法工作。由今年一月至今，入境处同警方分别收到17宗同12宗求助个案。其中入境处话，经了解之后，其中12个港人已经安全离开当地。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呼吁港人，如果有屋企人前往有关东南亚国家失联一段时间，应该尽快向警方求助。郭佩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由于东南亚部分地区属于三不管地方，不容易采取营救行动，市民应该小心避免堕入骗局。他又提出，特区政府或者可以对相关国家发出旅游警示。警方亦都需要針對打擊網上懷疑虛假的求職廣告。因應同樂居事件，社署成立的檢討委員會就留宿幼兒中心和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完成首階段檢討，並提出30項建議。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委員狄志遠說，首階段的工作主要是檢討監察機制，包括檢討機構內和公眾參與的監察。狄志遠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委員會認為巡查由有兒童方面專業知識的人士參與會更好。至於報告建議由包括太平紳士在內的人士突擊探訪，狄志遠說有關安排可以令機構明白需要恆常維持良好服務。對於提高院舍的人手比例，狄志遠說明白行內人手不足，需要就待遇、晉升等方向再作討論。 政府建议翻新私隧。土力工程署前署长、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话：由现时到翻新工程完成要等12年，时间太长。他话如果以钻挖方式钻挖坚硬的花岗岩，成本好高，希望项目能够达至成本效益。俾承建商选择用乜嘢方式，包括用爆破嘅方式进行，以减少工程时间。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议员谢伟全话：现时开挖隧道工程嘅技术已经有改善，当建议提交立法会讨论，会关注涉及嘅方案同埋对周边影响。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424宗本土新冠个案，包括614宗确诊，同埋2810宗无症状感染。喺614宗本土确诊个案中，海南496宗，陕西36宗，西藏19宗。喺2810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海南1522宗，西藏870宗，新疆224宗。内地至今累计超过237000宗确诊，5226个患者不治，超过224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06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34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5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11.8升8.6，恒生中国企业68.58跌3.6，美团172元升2元，盈富基金20.34跌8毫，系跌8仙。阿里巴巴88.6跌1.75，港交所334.2跌7元，华润啤酒58.1升2.1，快手69.85跌1.8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34.95，瑞士法郎0.951，加元1.292，人民幣6.784，英鎊對美元1.205，歐元對美元1.018，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8。日經平均指數報28,984点，跌238点。港金報16,52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4.92美元，賣出1765.4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受意外影响，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盘苑。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站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出发二零二二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幸运熊》。 我点解可以咁大意噶？我完全唔知道佢有敏感，唔可以食花生啊！我真系好怀疑自己，到底真系有冇资格做医生，做人老婆啊！ 嚟紧一集《幸运熊》，绝不向逆境低头。香港电台第二台《Millio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哎呀，点解会咁噶？瑞姐咩事啊？强哥做错事啊？ 我冇啊，只系有个工友喺地盘楼面清理建筑废料嘅时候，由个楼窿跌咗落下一层受伤，激吞佢咯。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令意外归零啊！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注意工地有流窿，小心安全勿放松。我系骆一鸣。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冇错啦，讲呢个人生咧，头先讲到咧，突然之间冇水咧，令我知道要珍惜啦，好多嘢唔系必然噶啦，同埋另外咧，人生都有啲嘅惊喜嘅。啊，头先你话嗰个咩去睇翻啲屋系咪啊？ 系啊， 我嗰日先睇一个新闻啊，就系我唔记得边度啦，佢买一间屋又好耐都冇翻去啦，翻到咧发觉啊，唔系佢应该未收到，未收楼，系新楼嚟嘅，翻、到咧发觉咧，佢本来应该系两层嘅，即系嗰啲叫做复式。即係有一個地下啦，但係室內仲有一層上多去。佢發覺佢嘅二樓咧，俾隔離佔用咗添啊！嗰個揼爛埋個牆咧，用咗佢嘅二樓咁。 有冇封佢個樓梯啊？變 即係變咗個二樓 一層，即係自己嗰層 係 咪？ 係啦，咁啊有排要慢慢即係再申訴翻啊，又搞翻啊咁樣咯。咁但係啲人都話：，就算咧你搞得翻咧，有個咁嘅鄰居都恭喜你啦！真係你有排煩啊！ 報警拉佢啊嘛。 嗯，係咁，所以都係嚇。喂，其實討論區咧嗱，有個人咧，佢話人生嘅驚喜有時。咧就系惊多于喜嘅，就系咩事咧？佢就喺酒楼咧食嘢啦，发现咧食一碟叫咕噜肉啦，大家食过啦。食食下咧，嗰个咕噜肉咧，发觉咧唔净止系咕噜肉啊，咕噜肉其实一半咧系一张纸嚟嘅，即系佢将一嚿纸连埋一啲肉炸成，即系其中嘅一嚿系咁嘅样。咁於是啲人就話：咁你睇下咩紙咯，咩紙都可能會 trace 到佢係咩做過啲乜嘢嘅。咁佢如果樂觀啲諗咧，佢就只係一啲你哋有冇做過咕嚕肉啊？可能炸完之後太多油咧，你揾張紙攞一攞佢，索索嗰啲咁樣嘅。即係如果你咁諗，個心咧就安寧啲咯，唔會咁覺得係咁唔衞生咯。我諗都係一個少少釋懷嘅心理上覺得冇咁核突嘅，會唔會啊？ 你即係講緊係喺出面度食嘢啊？ 係啊， 食咗一啲即係唔應該 有紙的咕嚕肉，嗰嚿咕嚕係一半肉一半一張紙嚟嘅，炸埋、炸成一團，係啦。咁但係當然， 有啲咩發表？ 咕噜肉咧，我话冇。我早轮咧就去咗东涌嗰度食饭。阿大佬知你话， 因为有个 fans 撞到你。 嗰次咧就真系有啲好惊，又系去一啲大排档式嘅嗰啲特色嗰啲 饭馆，食咩噶？ 食中菜。 哦。 话号称嗰度系最大嘅，百几张台，咁啊去啦。咁啊， 露天嚟室内 嘅，其实佢搭出嚟嘅啫。 哇！室内百几张台。 系啊，唔系我谂佢嗰度搭出嚟嘅啫，我谂佢搭出嚟。 如果你咁讲，即系又唔系完全室内，即系都通风嘅，系咪咁讲？ 系啦，系啦。 大排档 室内。 冇错啦，咁啊食饭啦，六个人。叫咗好多嘢，哇正啊！咁跟住咧，叫咗个粟米鱼饭， 送去鱼头羹，咁佢俾埋一樽嘅 胡椒粉， 胡椒粉 系 审，跟住个细路，我嗰台有个即系有个小朋友喺度，我叔叔啊，点解胡椒粉会喐嘅？ 胡椒粉系会 喐 噶，系啊！ 哇，我 就鬼啊！胡椒鬼、啊！ 我话你等一阵。你俾我睇下，因為佢喺外國翻嚟嘅，佢唔知即係 係咪應該，係咪應該 有呢個？係啊 ，you know，I don't know， 係咪先 ？Moving pepper， 好突然間 我一睇，因為佢揼咗好多喺個湯面度咧，因為啲胡椒粉仲係乾嘅嘛，你明唔明 啊？應該係黐住嘅嘛。 係啊，咁我除咗嘅一睇， 空咗頭埋， 哇！真係喐嘅喎，啲小昆蟲，哇！嚇到我， 哇！好恐怖啊， 好核突，咁啊成台人都好好唔舒服，因為 都去到呢度。我想知道是其实本来是有这个小昆虫，定是你审内那些有小昆虫呢？ 不是，是那樽胡椒粉。 胡椒粉里面有小昆虫。 看到好多一粒粒在那里，哇，我觉得真的很核突。 如果你如果它不出声，你就吃光了。 是啊，即大家不真的不会怀疑胡椒粉樽里面有些东西在那 里。但可能吃完都没事的。 是是。 因为你不知 道 嘛。 我知道啊。 所以不是有个小昆虫不见为干净。 是啊，不知道就没问题。 就没事 了。一知道就真的大家都真的扣了一半的胃口。那就立刻叫那人来啦，不要啦。他说我换个兜给你，我不要啦。你看这樽胡椒粉。问题出在胡椒粉。 不是啊，我觉得没什么所谓啊。 其实 不是 那个兜 东 西。 但是没胃口了。即是当你再嗌一兜嘢嚟，再攞胡椒粉嚟咧， 咦？你贪心精好少咁噶喎， 唔系佢跟住会讲， 嗱 呢餐系咪应该平翻一半先？ 你系咪咁啊？ 系咪要俾钱先呢餐？而家我影相， 你下山一千字啊，系嘛？起码下山五百字先。 嗰个餐有冇俾钱？你话俾我听。 又或者佢有冇叫你攞俾第第嘢你啊？ 甜品 要生 果 系咪？ 系 跟住要红豆沙， 四兜 一定有， 有 冇可能 咩合时生果？ 你忍住俾雷劈啊！我 睇下有冇啊冇， 好彩今日天气好冇雷， 吓死我 啦！你仲唔趁呢啲咁嘅位置，就系咁样剁佢一下咩？ 就算唔系剁咧，但其实你应该真系有少少嘅警戒啊佢嘅，你要真系睇，因为下一个食嘅人可能冇你咁精明睇，其实都唔系你精明，系小白精明。 嗱，但其实咧，我觉得你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提醒。其实有时咧，你会唔会都好担心嘅？譬如可能你食碗云吞面，或者你会食个鱼蛋河，佢咪就系摆晒啲调味料喺侧边嘅， 仲系拍咗个兜嘢， 从来。唔係 清潔嘅，千年嗰啲辣椒油啊， 係啊， 個個都 係嗰度筆 嘅 咧。 你有冇諗過㗎？ 我有啊， 就算係啊，啲筷子插喺嗰度，你都唔知究竟其實就已經即係洗得有幾乾淨 咧。筷子佢向上冇問題，個筷子捅底先 冇錯啦。 千年 直 冇人想洗筷子筒。 唔係，我講講嘅就係話，如果佢真係俾個筷子筒你嘅話，你有冇留意就永遠都會係嗰啲筷子，我哋食嗰個位個向下嘅。正如你所講嘅就係話，筷子筒 下邊 裡面一定係好污糟嘅。就算係你自己屋企嗰個，係 啊，都污糟，都要自己洗 下。其實有時我哋自己，哇！我自己望一望，我都嚇一跳嘅。 係啊，污糟， 因為從來唔會有人清理啦，第一 唔會整㗎啦嗰啲嘢。 好耐以前咧，當啲茶餐廳啲砂糖咧仲係一羹一羹咁筆咧，我成日見到啲人用翻自己嗰只羹嚟筆。嗰啲糖添啊！ 跟住自己咁啊， 系啊， 舐舐，跟住唔係好夠甜，唔夠甜，再 筆筆，係咪匙羹嘅問題？唔係兜糖嘅。 好彩而家咧，多數就用包包嗰啲。 係啊，但我盡量都唔落糖啦。而家，但真係奉勸大家，原來咧胡椒粉咧真係好高危嘅。 但係你嗰啲魚肚羹，你好難唔用胡椒粉噶喎。係 啊， 自己帶又唔通。 但係我真係唔明點解嗰啲小昆蟲唔怕辣嘅咩？佢咁中意食胡椒粉。 唔系啊，但系我觉得小昆虫就系喺呢啲咁啲粉状嘅嘢嗰度， 即系嗰 个 环境啊， 嗰 啲温度啊、湿度啊， 你湿湿地嘅时候，好可能就喺里面嗰度，系咪已经 生咗唔知几多 成个 family 噶啦，有好多代啦，四代同堂嚟， 好咯， 系佢屋企嚟， 好咯，啲胡椒粉冇啦，好快会补给噶，大家忍住。 我谂如果嗰日咧，你就算俾个另外一张胡椒粉，你都唔敢落，因为你根本已经完全采取不信任态度， 啱啊。 但系唔应该咁样， 系应该。 如果你出咗事嘅话，佢攞嚟嘅嘢系最干净嘅。 嗯， 古龙先生所讲， 佢会 check 过啊嘛，系嘛？ 梗系啦，你永远都系咁样噶，系咪先？一出咗事嘅时候嘅话，佢俾翻你嘅嘢嘅话，一定系会最干净，同埋佢就系保证一定冇事。 同埋马老师，下次你再食呢个鱼肚羹咧，任何一间咧，你都可能会望嗰胡椒粉咧，噔噔噔，望一两，呢个就 系 佢创伤行为啫噶。 系啊， 你会唔会自己带胡椒粉出街啊？ 唔会， 系啊，得人审喺我个口度， 唔会， 醒啲，会醒啲。 等自己人辣啲，小辣椒。 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要怎么 网上情，人生是一场旅行，人生就好似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嘅系沿途嘅风景同埋观赏风景嘅心情。人生就像旅行，世事无常，看轻一些，看淡一些，看空一些吧。人生就像一场旅行，可能自始至终你都唔知道同你坐对面嗰个人叫做咩名。 人生就像旅行，想旅途轻松惬意就要轻装简从，太过执着的追求固然可贵，不过有阵时都几辛苦。人生就像旅行，既有游山玩水、观花赏景的心情，有时都需要探险的精神。茫茫未知的旅程，生命有时就会在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会终止。人生就像旅行，有多少次我们以为山穷水尽而无路，坚持过了先明白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就像旅行，不必纠结于过去，因为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亦都不需要担心未来，因为未来仲未来到。不要将好的东西留在特殊的日子，有时没有特殊的日子，其实每一日都应该是特殊的日子。人生就像旅行，再精心的安排，有时都逃不过命运的安排。人生就像旅行，你的小朋友就是最贵重的行囊，你的家就是永远的牵挂。人生就像旅行，邂逅总是情浓，聚散总是匆匆。在寒来暑往的四季交替之中，在日升月落的昼夜轮回里面，祝你一路珍重。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再踏上风沙，要转几多弯？站上沉默眺望列车的消失，剩下是夜和人和一声声心里慨叹。 或是逃避昨日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倦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或尽是循环，仍倾出一生再去探。 也有长途重重山，风急卷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血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与你挽手倾谈，吻干透入的眼。 站后仍是有站，仿似很简单，不知几多悲欢盛满每一班。 实在人造铁路是缩短空间，或是尽量延长人心中的千串慨叹。 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铁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挽手倾谈，吻干透入的眼。 要再经多少个站，你方可再复还？与重逢是否感情仍未淡？ 要再经多少个站，谁人曾停留在臂弯？ 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铁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挽手倾谈，吻干透。 人生就像旅行，有些人是港湾，有些人是驿站， 有啲人只系路过嘅风景。 你心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地才能够？ 嘛，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啊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我越听越开心噶。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啊！ 系啦，冇错。 一翻嚟我就会有今日嘅爱 好 系列， 准备好出击啦。 系咩？真系、 四个字母 咩话？ 四个字母， 四个英文字母嘅歌。 M C 啊， 唔系冇啦， 讲下笑啫， 疲劳啦，大家。 我知啊， 烦嘅咩你？ 我搞下烂镜啫， 好烂啊已经， 微 烂啊已经。 搞得太多，搞得太多次啦， 太多啦，唔好笑啦。 放假，我觉得最重要系乜嘢咧？就系、是、心情。吓、唔知道你觉唔觉得？即系譬如，就算你去放假啦，但如果你怀住一个咧，可能你嘅工作又未做完啦，嗰排心情又冇咧，去玩都玩得唔开心。 系 咁咪唔玩咯，我宁愿即系摊喺屋企。 咁你已经请晒假啦嘛？有时 请晒假未必一定要飞 啦。放假唔一定去旅行。 所以我觉得 个 就系、是、啊，我都觉得系啊。如果你咁样讲嘅，即系佢一个心情啊，可能你眯埋眼已经系放假噶啦。 系啊， 都可以啊， 系啊。 系啊，休息一下，做一啲平时你唔会做嘅嘢，已经系一个放假嚟噶啦。 好，我依家放五秒假先。 你点知道你每一日都放紧？ 闭眼长眠。 南韩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78,000宗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过2,186,000人确诊，新增61个患者不治，累计超过25,000人死亡，现有470个重症患者。单日新增病例是一星期前数据的1.3倍。仍然接近防疫部门预测单日200,000宗确诊病例的水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87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40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8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0.4升7.2，恒生中国企业68.48跌4.6，盈富基金20.32跌1毫，阿里巴巴88.55，啱啱转咗系88.5跌1.85，美团171.5升0.5，港交所334.4跌6.8，华润啤酒57.9升0.9，快手69.85跌1.85。友邦保险75.75跌4毫，比亚迪股份285元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452，瑞士法郎8.249，澳元5.439，加元6.07，新西兰元4.927，欧元7.986。每百日元对港元5.8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4点，跌238点。港金报16,5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53美元，卖出1,76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所有行车线已经解封噶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一段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金巴利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德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九龙湾嘅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亦都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骏业里，是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同埋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儿科专科医生赵长成。 假疫苗其中一个原理就系产生一个炎症的效果而刺激的抗体，打针之前是不适宜去吃荷尔色痛或者贝洛芬那类的消炎药的。咁但是如果打完针之后真的有一些症状，譬如包括呢就有发烧啊或者好痛啊，那个时间值呢就是值得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29度几温，相对湿度78%嘅，11点踏二啦，我哋进入咗第二个钟头呢一个环节。 爱好系列， 好啦，咁如果讲紧话即系放假咧，你会谂住嘅就系嚟紧啊，真系有咁嘅机会嘅话，你会想去啲咩嘅地方咧？嗱，有两种嘅，有一种人咧就会话啊，不如去翻一啲就近近地嘅啦，可能去紧我哋即系泰国啊、日本啊，或者系即系东南亚国家。有啲人就话唔系啦，已经饿咗咁耐嘅话咧，要去一啲嘅就可能远少少嘅地方。可能真的要去到譬如可能是那些即是欧洲啊， 十几廿日嗰只 夏湾啊、智利啊，那些不是真的 容易去的。嗯嗯嗯、那些 南美 好劲啊， 我很想去廿日 啊。其实我很想去一次很长的旅行、你哋有没有试过、 我 试过。即是一个月以上那些你有没有试过？ 我有印度。 试过我去欧洲。 但你那次是印度是做嘢定是旅行啊？ 我觉得是旅行的。但当然我是有去某些地方做一些 service 咯。 咁樣，係啊， 好犀利啊， 好玩㗎， 唔係好犀利咋，但嗰度好開心㗎， 好、 啊、 舒服，好正。 講到旅行咧，講到放假，放假應該係好開心嘅心情啊。咁人生有陣時咧，我都就算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就算唔係放假咧，其實有時都可以自己俾自己一個咧。放假的心情，剛才我這個網上情有少像我現在這個歌曲的、因為人生有時都幾似一場旅行，你的心情有時會很繃緊，有時會放鬆，你遇見的人有時會陪你久一點，有時就會、只是一場風景，很快就離開了、這首國語歌曲曾經改編過成一首廣東歌曲叫祝福，由一個汽車汽笛聲火車的汽笛聲引入這首歌曲，它人生以前的人生是一张张的票根，会去一个车站，咻一声，每一次的起点变成终点之后又另一个起点，有这首《驿动的心》姜育恒。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张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 行嘅，驿动的心，一首至好喜欢嘅， 好听，好听，好听。 好啦，你 其实我讲到咧，就系话即系大家要放假咧，我觉得特别唔知点解嘅就 系 香港人系好中意去旅行嘅，可能因为咧就系同个地理环境有关啦，大家住嘅地方又会比较细啦，咁所以你会发觉嘅就系话去咗去旅行嘅话咧，你翻嚟会感觉上觉得好似差完电咁嘅。但我又觉得其实有时旅行咧系会在乎于嘅就系你会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开一个眼界，你开一个眼界嘅就系你冇发觉你会去到一啲唔同嘅地方，感受到嘅一啲人民以及佢哋嘅风景，食到佢哋当地嘅嘢。或者是去接觸一些不同的一些感覺，那又是眼耳鼻舌身意的一些刺激來的，即各方面的一些刺激來的。還有就是有沒有一個習慣的，就是你有時你有些地方你不捨得呢，但是呢就會有一個方法可以將它一些東西的留住，就是去買一些紀念品。紀念品的就是可能是一些沒用的東西啦，又或者就是吃的東西啦。有时你翻嚟嘅时候，你食到嗰啲嘢咧，你又会觉得嘅就系你好似喺放假嘅时候有一种咁样嘅感觉，你会翻嚟嘅味道啦，可以刺激到你啦。我最近又做咗一件好傻嘅事嘅，就系我唔知点，我突然之间都好挂住印度，我就将自己屋企嘅嘢咧，例如可能嗰张台咧，我就会抄翻我喺印度嘅时候买嘅嗰一张嘅台布 铺翻， 我将佢铺翻上去， 哇！成个感觉唔同咯， 完全唔同啦，个感觉就已经唔同啦。咁跟住嘅就系可能嘅就系我嗰个枕头套，我就去抄翻嘅就系我喺印度嘅时候买嘅一套枕头嘅或者系嗰啲枕用嘅套装，将佢就整咗之后嘅话咧，你瞓咗上去就你又觉得嘅就你眯埋眼，你会觉得就啊，我好似翻到去咁样。我听翻啲音乐啊，又或者嘅就系、是用翻嗰阵时候我用嘅一只杯啊，咁啊就系用嚟俾自己可以remind 翻你自己一啲嘅喺嗰阵时候生活嘅一啲日子咯。咁所以我觉得就真系几得意嘅，我会发觉真系嘅少少嘢嘅啫，喺你屋企度作一个点缀， 勾起啊， 系啦。勾起佢，你个人未必需要去到嗰度，但系其实有时有一啲嘢会令到你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咯。就系可能你见到嗰样嘢啫，你就已经可以啊，系啊，我都曾经喺嗰度有一啲咁样嘅日子，或者有啲咁样嘅 memory。唔知两位有冇呢一种咁嘅感觉？ 其 实 你头先咧令我谂翻起咧放假咧，头先你讲得好啱。除咗去买嘢玩啊、食啊之外咧，有阵时咧你感受下当地人嗰啲风俗啊、生活啊。虽然我有两三次嘅经验咧，其实有啲唔开心或者少。少唔开心咧嘅经验，不过咧我又体验咗原来一啲喺当地嘅佢哋会做嘅嘢，例如我嘅车试咗俾人锁咗啦。原来有个车虽然拍一啲叫标位，但原来佢有个钟有啲泰文写住，几多点唔拍得，咁锁咗啦。我要去警局开锁啦，俾钱。另外有一次咧，就因为突然间病咗啦，咁个导游咧就带我去医院排急症室啦，咁样喺泰国又系第一次。坐喺嗰啲全部嗰啲本土人士咁得我一个咁样讲中文咁样，然之后就去睇下点样排急症室去睇病啦。咁即系呢啲虽然都系啲唔系咁好彩嘅遭遇，但系你从另一个角度去体验人哋嘅生活咯。 咁你有冇啊？你有冇买？好似我咁样，即系你买啲嘢，你好挂住嗰个地方嘅时候咧，你就会将啲嘢摆咗出嚟嘅时候，见到又好似会翻。 你啱啱讲起咧，我就谂起我响曼谷买嗰条裤啦， 象仔 裤啦， 有冇着啊？ 唔知去咗边咯。你讲得啱嘅，我曾经即系买完嗰一轮啦，就真系着过嘅。咁个感觉真 系 好轻飘飘，你知啦，嗰啲布又薄又 成， 好舒服嘅。咁就回忆起。系响泰国嗰阵时嗰啲 街头嘅时候嗰啲日子， 系啊， 食 下嘢啊，系啊， 有种 感 觉嚟 嘅，真系感觉。 系啊，所以其实咧，我就拣咗其实呢一首嘅歌曲，希望可以又快啲有一种放假同埋旅行嗰啲开心嘅感觉吓。咁其实咧就系黎明嘅呢一首嘅歌， 眼睛 想旅行，即系有时你嘅眼见到一啲嘢就，我最近就做紧呢件事啦。你只要系铺咗嗰张嘅咁样嘅台布喺上面嘅话咧，你会谂起有好多好多得嘅嘢。你喺嗰度食少少。或者飲杯嘢，你都有嗰種嘅就係以前我曾經嘅就係喺印度嗰度生活嘅呢一段咁樣嘅日子嘅種感覺咯。所以我覺得就係介紹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曲，開心啲好唔好啊？ 好， 好嚟啦！ 希望第時嘅話，我哋大家都真係可以去邊度就可以去到邊度，咁就開心啊！ 我似鳳飛，到處都碰到你，兩眼捕捉你，看見什麼？神话的星。 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万千的风筝，我万千想旅行。 所以有些人就说去旅行的时候虽然都明白影相影低那些的景色或者什么都是需要的，但有时都要放低相机手机看一下，用眼睛 用自己的脑袋 是没错，看一下感受一下。 好，我说我有一次呢就又去东莞做事，那时候他们那个房地产就请了一位朋友来唱歌，他就是钟伟强 Simon 钟，这个就是1977年参加这个 丽的 亚洲歌唱比赛， 赢了哥哥的 嘛，他一路唱到现在 的，是的，他就是冠军，哥哥亚军。有一段时期他消失了在即观众的眼前，然后大约十年前左右他参加国内的中国好声音， 知道 就赢了一些奖项，然后又再出回来唱歌。那一年呢我们就东莞那里就请了他来做表演嘉宾，因为在国内做事的那位香港朋友跟我差不多大的位置，他又好喜欢唱歌的，那就找了他来一起玩做一个嘉宾的表演的嘉宾。因为放假我就找了几个朋友一起上来陪我一起做事，然后又再玩一两天周围吃东西。 什么朋友啊？ 男女朋友都有。 酒肉。 哦， 男女朋友都有，使唔使问埋年纪啊、性别啊？ 唔使，冇，唔需要。你唔想讲咪唔好讲咯，我都估到。你唔讲嘅仲危险。 我都幻想咗你， 我仲幻想更多。 因为我会乱谂，即系岩岩潺潺咩都有啦。撞到自己只眼底。 边只眼啊？在边只眼？ 你自己谂啊。 系咁，因为嗰晚咧，唱做完 show， 大家啊食饭啦，倾偈啦。因为三分钟咧，佢第二日早机啊，佢要去成都啊。咁不如话一齐喺度今晚饮酒食嘢啦，咁样啦，冇所谓。因为我哋横掂放假都冇乜特别嘢做。嗰晚咧，我哋一齐倾偈，佢一齐唱歌，佢讲翻好多佢以前嗰啲经历。因为佢嘅外形咧就。即係好普通嘅一個，佢話佢自己都經歷好多嘢，咁但係咧，大家傾偈之餘咧就好開心。咁佢話佢都好 enjoy 唱歌，同埋咧佢好開心，就係話可以一班朋友面前唱下歌、傾下偈、飲酒咁樣樣。咁我哋嗰日真係玩得好開心，我冇 你已經講咗6次開心啦， 我冇諗過可以咁樣度過一個假期。 四次啫， 五次， 你自己都知系咪？ 系啊， 总之就饮酒好开心，可以喺大家面前 好 开 心，能够唱歌俾大家听好开心， 哎呀喺东莞又好开心。好，第五个嚟， 佢又唱呢首歌啦，我好开心。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四 Beatles 嘅版本，可能上次咧佢同 Peter 四旅过行咧， 哦系啊， 咁所以咪播呢只歌咯。 冇，因为其实我哋喺麦后咧，大家都喺度倾紧嘅，就 系 话其实我哋今日咧有一个个选题嘅，就 质疑紧我。 哦，我就系质你，我冇疑添啊，我就系质你，我就系话，其实如果系咁嘅话，以后我哋都唔需要有一个话题咯。因为其实咧呢一只歌嘅话，如果你突然间咁样播一只呢个 Hey Jude， 又同呢个旅行有咩意义咧？即系要挂钩嘅，只不过系要头先你所讲嘅嗰个古仔， 冇错。 古仔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唱过呢一首歌曲， 啊、 即系如果系咁都得嘅话咧，其实你唱你再播 YMCA 都冇乜分别 嘅。好，拜住咧，拜。 你只要有个古仔系嘛，你包到嘅就你可以 get 到咪得咯。 你逼我啊嘛，好呢首歌连播十个礼 拜。我冇逼你，我冇逼你。 一首好听嘅歌吓，咁啊合唔合主题咧？咁啊大家咧自己谂啦。OK， 唔紧要，好，两时间 紧要啊，紧要啊！人哋话要连续播十个星期啊嘛， 你系坚持落去啊嘛。 就由下个礼拜开始咯，好嘛？定系一阵间开始啊？我冇所谓啊， 播到 Made in Hong Kong， 觉得我唔好坚持啊嘛，系咪？你话连续十次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高度重视近期有香港人怀疑被诱骗到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被禁锢从事非法工作，提醒市民小心求职骗案。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一直有同港商在东南亚国家设厂，同時會聘請港人到當地工廠駐守，多數聘請年紀較大的員工。又說港商一般會提供食宿， 如果是技术人员，月薪大约2万多至4万港元不等。但如果招聘广告中提及月薪达到10万、8万就不可信，必须小心。刘达邦又说，港商在设厂选址会考虑交通是否容易聘请工人等的因素。如果厂房靠近大城市，治安会较好，但如果位置偏远就较差，就算有事故报警，警察可能需要1至2小时才到场。行政长官李家超参选行政长官选举期间，未有按选举规例及时申报选举广告资料的案件，今朝在高等法院开庭处理。法官表示，需时考虑双方书面陈词，将会在下午4:30颁布书面判词。李家超在今年4月作为当时唯一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的时候，在他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专页上载有关香港乒乓女队主教练李静、时任立法会议员林志远和艺人方力申言论的选举广告，但没有按照选举规例，在发布广告之后的一个工作天内上载有关支持同意书的副本到选举事务处中央平台。李家超早前已经入禀高等法院，向法庭申请豁免有关罚款或者监禁的刑罚和讼费。因应同乐居事件，社署成立的检讨委员会就留宿幼儿中心和住宿特殊幼儿中心服务完成首阶段检讨，并提出30项建议。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委员狄志远说，首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检讨监察机制，包括检讨机构内和公众参与的监察。狄志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委员会认为巡查由有儿童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士参与会更好。至于报告建议，由包括太平绅士在内的人士突击探访。狄志远说，有关安排可以令机构明白需要恒常维持良好服务。对于提高院舍的人手比例，他说明白行内人手不足，需要就待遇、晋升等方向再作讨论。青海西宁市大通县发生山洪灾害，至今4人死亡，27人失踪。事发之后，青海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针对今次灾害，启动省级突发灾害事件2级应急响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22点，跌99点，总成交金额46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4点，跌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2.6，升9.4；恒生中国企业68.6，跌3.4；阿里巴巴88.6，跌1.75；盈富基金20.36，跌6仙。美团171.4升4，港交所335.4跌5.8，华润啤酒57.9升9，快手70.15跌1.5毫半，药明生物71.9升2.15，日本保险75.9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34.88，瑞士法郎0.952，加元1.292，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1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8点，跌254点。港金报1651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99美元，卖出17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曲街对出。去尖沙咀方向啦，车龙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金巴利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喺渡轮消息方面，由于机件故障嘅关系，来往屯门至东涌至沙罗湾至大澳嘅渡轮服务，下昼两点钟开始咧，将会改以普通嘅渡轮行驶，咁并且咧会喺大澳开出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进入里行人桥面去旺角，同埋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阳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爱好系列嘅话题咧，就系系咩啊？马老师， 放假 ，OK， 你知嘅咩？乜原来哦，咁样好，下一位， 唔系你咩？撩鬼找屎啊！ 撩鬼攞命啊！ 撩鬼攞命、啊， 撩鬼找屎，你搵只鬼找屎做咩啊？你要屎做咩啊？ 你哋呢啲 找死啊！意思系 问错嘢， 唔系我有咩唔啱先？ 我冇啊，你唔啱啊！ 但你又识发嬲嘛？ 我冇啊！ 系啊，你掟嘢啊嘛！ 我笑住掟啊！ 咁我就要笑住咁接受系嘛？ 系啊！ 掟咩？我睇唔到佢掟嘢，掟咩？ 我见到佢掟一啲眼神俾我。 哦，掟个眼神，冲唔冲？佢眼神冲唔 冲？所以而家 我唔惊。 所以而家我冇眼神噶啦。 OK， 好， 掟走咗。 好啦，咁我等待一听下你第二只歌系讲睇下边个歌星啦。 好啊，激死！ 嗱，咁啊有 Beatles 后咧，有呢一个 BGS 嘅歌曲，呢个歌曲咧就好好听嘅。咁其实咧，从个名都系讲到呢个假期噶啦。Holiday。 You're a holiday, such a holiday. Ooh, you're a holiday, such a holiday. It's something I think's worthwhile if the puppet makes you smile. If not, then you're throwing stones.Throwing stones, throwing stones. Ooh, it's a funny game. Don't believe that it's all the same. Can't think what I just said. Put the soft pillow on my head. Millions of eyes It's unkind, it's unkind.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Someone else in me. It's unkind, it's unkind. We are a holiday. Every day such a holiday. Now it's my turn to say, and I say, you're a holiday. It's something I think's worth. If the puppet makes you smile, if not, then you're throwing stones, throwing stones, throwing stones.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deep. 放假咧，或者关于旅行咧，我自己有少少咁嘅感悟啦，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啊？就嗱，虽然咧假期大家都希望咧一样嘢顺顺利利啊，即系唔会有啲咩叫乱子出现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如果出现咗一啲比较唔顺利或者系意想不到嘅嘢咧，你事后谂翻啊，其实又喺成个旅程之中咧，又好似点缀咗一啲嘢，你会记得翻，好似有一年咧，好多年前咧约咗个朋友去。布吉岛咁啦，啊，点知个朋友好流气，好流气，终于嚟到咧个飞机已经飞走咗啦，冇咗个飞机啦，咁身边点算咧？咁咪走去航空公司查啦，咁哦，今日唔知几多点，仲有一班转接嘅，即系要再去另一个地方再飞咁样。咁虽然嗰次个旅程咧系好转接啊，即系再等下一班机，然后再搞，但系而家谂翻转头，又好似多咗啲经历咁样。 咁你有冇同佢分手啊？ 冇分手，都系好朋友嚟。 哦，咁系啦， 咁啦，系啦， 多啲时间相处喺个飞机度， 你哋都系啦， 吓咩啊？ 多啲时间相处啦，咁样好嘛？开开心心咯，唔好掟个 做咩？ 唔好掟个眼神过去， 佢个眼神好似好嬲路， 眼神冇嬲路喎。我你咪记错咗佢啊？吓 咩哦？ 我哋反问大会现场， 你继续讲。 OK， 好， 大会现场， 好，大会现场我就系讲翻啊，即系旅行呢样嘢噶。我谂放假，我觉得我哋已经系非常之好彩噶啦，因为咧一个礼拜有。两日放假，你唔觉得个就系星期五嗰日嘅话， 哇！一点钟之后啊， 系脱缰野马嘅感觉 啦。我已经熄咗个掣啦。 系啊，最好唔好再搵我， 系啊， 唔好再即系有任何有关于工作嘅嘢。好可能嘅就系只不过系哪怕是一个黄昏也好， 放空一下， 又或者点样都好。同埋有时我就会觉得有一啲嘢係同放假係好能夠有呢一種嘅即係解除束縛嘅感覺嘅，即係例如我諗翻起嗰陣時候咧，好中意嘅就係除咗對鞋啦，踢嗰啲人字拖啦，又有放假的感覺啦。突然之間就可能係開架開篷車，其實香港都好靚噶，可你揸去即係淺水灣啊，又或者係南灣嗰一帶啊， 石澳都好靚啊， 其實好靚噶。你揸住個開篷車咁樣，哇！頭髮吹到亂曬， 太陽眼鏡啊， 冇錯，戴住太陽眼鏡，太陽眼鏡有放假的感覺噶。又或者就係你去到嘅話咧，求求其其咁樣，你揾一個以前仲有，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喺沙灘嗰度，你覺唔覺得？如果你喺嗰度嗌一個餐。生蛋面咧，特别好食噶， 或者船上面我都试过。 仲有，如果你系揸开篷车咧，我建议你买一条法国长面包，攞个纸腿，咁啊更加有。 唔觉， 你知唔知烹陈噶？你行完一程之后，成个就黑色嘅面包。 而家叫你做样啫嘛。冇人叫佢食， 我又覺得有啲好有 symbol， 即係 係啊， 即係好有係有一種 感覺， 一種咁嘅感覺。因為我突然間我諗起你有一次嘅放假嘅就係冇嘢嘅，只不過係星期五放假，知道星期六唔需要翻工，跟住咧就係咁樣就揸住一個開篷車，就係去南灣，跟住見到佢係冇乜人游水，但係嘅就係嗰度佢仲開緊有一個鋪仔，就係整呢一個咁樣嘅餐蛋面。 哇！ 食完一個餐蛋面，跟住咧再飲杯紅豆冰，就揸車翻屋企啦。 一流啊！ 我觉得好开心啊，好似 有放假感覺 啦，超開心。 我就試過有一次夜晚去呢一個沙灘，又係沙灘，佢有啲細細地嘅酒吧咧開咗，咁嗰晚又冇乜人嘅嗰個沙灘，咁啊買一支啤酒，咁坐喺個沙上面咧，係 啊，你咪當自己芭提雅咯，係咪啊？你咪當自己去咗泰國咯， 都係自己去揾嘅呢啲開心， 就係咁樣啦。所以其實方有呢首歌曲啊嚇，咁啊送俾大家嘅就係有蔡健雅嘅呢一首歌曲，唔該。 来开部车，马律师上车啦！ 哎，漏咗只鞋啊！ 嘅咧就好想放假，咁相信大家咧，即系呢个疫情之后咧，都系一个好共同拥有嘅心情，就好想放假。 系啊， 冇错。 如果放假有长假，你哋两位有咩计划啊？ 我想去一个远嘅地方咯， 远嘅地方， 即系真系去 十几廿日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我成日咧觉得有啲嘅旅行咧，或者应该系有啲嘅好特别嘅旅行咧，有几种嘅。一种咧就系揸车旅行啦。我记得嗰阵时好似有某啲旅行局，几年前啊，旅行团搞啲叫驾驶游啊。咁咧就系你 join， 然之后咧佢会有个人带你咧，同埋系帮你租车啦。然之后就一架车跟一架车咯，即系总之自己屋企人就揸一架车咁。我又觉得啊，好似几得意。另外有啲咧叫做农村，我唔记得个名啦。即系总之你就系安排入去一啲 farm 嗰度嘅，可能帮手咧就系做一下一啲嘅好简单嘅农场要做嘅嘢咧。我唔知系叉下禾秆草定系唔知咩咁样。即系我成日觉得呢啲系会几特。我就唔系普通一次嘅旅行咯。 有我见过有一啲嘅就系咁样嘅，譬如可能你参加嗰个旅行咧，嗰个旅行咧唔系一个团，但系咧就可以揾一啲人，但系你要俾钱噶，去到一个某个地方，譬如可能去一个好远嘅东南亚嘅地方一个山区，其实你呢一个旅行可能讲紧两个礼拜，就系帮佢呢个山区 起一间学校。 哦，咦，咁好得意喎！ 有呢啲学，有呢啲 好得意喎，但系但 系 佢教我起噶， 佢会，你梗系做埋啲系搬砖啊，又或者系即系你会识得整整 嘅 嘢 咯 ，basic 嘅工作咯，咁样 好玩啊， 系啊，有呢啲咁样嘅， 又或者我有时听过有啲朋友讲，佢话系咪你讲添咧？我唔记得啦，去非洲啊嘛，咁佢咧个酒店咧个窗口咧，有时朝头早嘅长颈鹿趌个头入嚟噶嘛，即系 呢啲正啊，呢啲 好大自然接触嗰啲人， 嗯， 会唔会舐醒你嘅咧？嗰只 咩醒你话？ 舐啊！ 舐醒 鹿啦！ 你中唔中意佢舐醒你啊？ 唔中意咯。 讲啊！ 你会发啲唔知咩梦噶嘛 ？OK 啊，我讲呢一个咧就系我当年咧， 同首歌有冇关系噶？ 咩啊？同家嘅有关。 一阵间又话我同你嘈到咩家嘈屋闭啊！我讲下啫， 头家散。 唉，激鬼 气！系嗱，呢个真系啊！我梗系要听你嘅教诲啦，我即刻修正。 冇人教诲， 冇人 教诲， 冇人教诲。我只不过觉得，咦，好似好得意咁啫。即系大家其实如果要 set 个题目嚟做乜嘢咧？即系其实我播小太阳都得噶， 冇错。 小太阳 关 机 好冇？ 嗰次去旅游啊，好小太阳， 冇错啦，系咪先？我突然间嗰次去旅游，突然间同一个人跳舞，跟住我播 sexy music 咁样，急啫嘛。 OK， 嗱呢个咧就讲翻以前咧。我就好中意自制假期嘅，因为嗰阵时 咩叫自制假期， 即系自己话放假放假， 系啊，自制假期， 即系忽然一临封信，我唔得闲啊，我开刀啊，咁又走咗去嗰啲， 咁啊唔会咁呃人咪做手术， 系啊， 唔 得，呢啲一定要知噶，你笑咩啊？ 系啊， 冇笑啊，我即系 你试过自己开刀啊？ 同自己做手术 割咩？ 割皮。 哦，面 包 皮， 面包皮， 啲手皮系有时都系要嘅。 系嗰阵时，因为啱啱唔做广告公司啦，咁就自己搞。 你系使乜放假啫？你都冇做嘢咯。 咁我就所咁，有时你如果自制假期嘅，你就唔翻 office 啦，就 唔系嗰时你有冇工做啊？我想问啊。 有，自己开一间广告公司咯，同个朋友湾仔嗰度，唔 系 好巴闭，我就冇。 系湾仔街市里边啊？ 系。 卖菜啊！ 嗰档叫做广告公司，其实系卖鸡。 乖，卖嚟睇，卖嚟拣，卖嚟睇，卖嚟拣，广告鸡，广告 鸡，一定要叫做咩卖鱼性嘅咩？系咪先？ 系啊， 嗰个档口就叫做 小强广告鸡， 档卖鸡嘅咁样。 喂，呢个 idea 好喎，我觉得好 先特别啊嘛。 系啊， 啱你嘛，九唔搭八。 嗱，因为嗰阵时九十年代啊，好兴睇嗰啲 VCD 嘅，我就买一套喺度。因为嗰时自己 睇咩 VCD 啊？ 正经， 我唔信。 你等下，我总之我屋企有四套 ，OK。 其中四套咁多， 其中有一套系正经。咁因为自己住西贡咧，就好多幻想啦。 哇，真系 有咩幻想？我想问， 系呢啲 幻想咩啊？ 系你幻想乜嘢？ 幻想啲浪漫故事发生喺呢一度咯，系啊。咁因为咧，哇！我成日有一个女仔，我好心仪嘅，但系佢始终都 识唔识？ 有冇出过场噶呢个人？ 识唔识噶？ 你就嚟女都阿方阿芬， 就当阿方啦。 唔系咁识唔识噶？ 冇， 梗系识啦。我心仪个女仔，我识。 你唔识唔识啊？你有冇之前讲过噶？ 冇。 系你嘅同事啊，邻居啊，定系街市卖菜阿婆啊咁样？ 其实佢系个客。 嗯， 个客嘅 marketing 嘅女仔嚟嘅，我觉得真系好靓啊，咁样诸如此类。 你有冇试下？ 即系梗系试啦，咁咪买咗套碟。我成日话俾佢听，我知佢中意睇，系啊， 睇 CD， 有时间系啊，我买一套啊，咁样煲咗佢啦。 哇，你真系咸上脑啊！ 喂，睇 VCD 点咸上脑啊？ 女仔跟你翻屋企系一样嘢嚟啊， 同埋 求求其其个女仔唔会跟你翻屋企， 你叫人 翻 屋企睇 咁样嘅屋， 叫人翻屋企睇 VCD， 有时都系有啲嘅暗示噶。 系啊，唔会立乱嚟噶。 系啊，咁嗰时后生血气方刚。是咪？ 砰砰声！ 你讲佢定你啊 ？Both。 好，咁跟住点啊？ 请讲。 系，咁我就终于有一日我抠准啦，因为佢要翻工嘅，吓佢要翻工嘅。嗰日咧，哇正啊！三号风球，我谂住咧，我睇睇嗰啲图咧，咦有机会八号，我就打电话俾佢。 睇咩图啊？ 天气图啊！你。 呢啲背头啊！ 你谂下佢谂下八号风球，佢就唔走得啦。 哎呀， 唔走得，又喺我屋企跟住。一男一女， 喊上腦 跟住睇睇下迪士尼，不如睇第二套啦，就擺第二套。 聖印迪士尼啊嘛， 唔係嗰唔係個迪士尼，嗰日乜都嚟，嗰日乜都嚟，嗰 人做嘅， 咪嚟你咪嚟咪嚟。 咁我就哇好开心，我话喂今晚咧，话你听日应该唔使翻工喎，嚟屋企咧，即系睇睇下碟啦，放个假啦，咁样几开心啊！咁佢话诶都好喎、啊， 你个假放得落啊，真系。 哎呀，咁佢都话好啊，咁啊满心欢喜啦，然后即刻走去买红酒啊。买啲苹果， 买啲细细包嘅嘢啊，咁样， 嗰啲屋企大把，咁即系终于就等啊等等啊等，佢话佢都话好嘅，等啊等等啊等，突然间佢打电话俾我，五点几，佢话唔嚟啦，啊点解啊？佢话爆风球啦，我要翻屋企啊，同埋咧， 果然系一个真系 好精明 嘅女 仔， 所以你咧就蠢咗喺咩嘢？你应该咧，佢一话好，我而家过嚟接你，我的士喺楼下，你落嚟啊，落嚟啊， 又唔得啊，佢贪心精，佢又唔会咁样 啊，系啊， 的 士又 唔 要攞， 成本太高啦嘛， 攞翻的士钱嚟噶嘛， 成本太高， 系 继续。 其实咧嗰日咧，我就想 就在的士就听呢只歌啦。 唔系，我想同佢睇呢一套日剧嘅。 哦， 呢套日剧咧，我觉得好浪漫，系啦。 Long Long Vacation 啊嘛， 系啊，阿朴利申先生， 九保田利申先生， 系呢个悠长假期。好啦，作为今日爱好系列嘅最后送上歌曲。假期嘅九保田利申嘅呢一首歌曲吓，好啦，十二点钟翻嚟咧，我哋喺四点新闻报告之后咧，就会有今个礼拜四嘅古灵精怪，留意住咯噃。先睇新闻报告， 情况需要封路，会喺夜间进行。至于居民担心噪音同空气污染， 他说施工过程会有严格规定，根据环保署的要求将影响尽量减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昨天在天津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共同主持中日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新华社报道，杨洁篪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日方应该着眼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长远利益，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奉行积极务实理性对华政策。日本共同社报道，两个人的会谈持续七个小时，秋叶刚男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雷暴，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06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481.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4点，跌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2.4，升9.2；恒生中国企业68.58，跌3.6；阿里巴巴88.65，跌0.7；盈富基金20.34，跌8仙。美团171.1升1，港交所335.6跌5.6，华润啤酒58.1升2.1，快手70.5跌1.65，药明生物71.95升2.2，日邦保险75.55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441，瑞士法郎8.24，澳元5.429，加元6.069，新西兰元4.919，欧元7.9785。每百日元兑港元5.8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6点，跌246点。港金报16,51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72美元，卖出1,76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喺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讲翻个船务消息，由于有机件故障，往来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呢，就是会以普通渡轮行驶，下午2点由大澳开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港台电视31， 港台抗疫健康带。 我郑丹瑞会请嚟唔同嘅医生、专家同专业人士，从唔同嘅角度去探讨各种疾病嘅成因、预防同改善方法。 同大家分享各种健康资讯，活出更精彩人生。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港台抗疫健康蛋。 艺术是自我表达的方式， 艺术是与人连结的途径， 音乐、 绘画 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给到不同能力的朋友想象和发挥的空间，在艺术的路上任意驰骋。 四通八达，主持悠然， 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哎呀，点解会咁噶？ 瑞姐咩事啊？强哥做错事啊？ 我冇啊，只系有个工友喺地盘楼面清理建筑废料嘅时候，由个楼窿跌咗落下一层受伤，激亲佢咯。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令意外归零啊！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注意工地有流窿，小心安全勿放松。我系骆一鸣。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时间十二点答二啊！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咧，除咗一阵间古灵精怪之外咧，特半嘅时候仲有 Dr. Eric 同我哋讲下呢个宠物嘅时间嘅。教后时候咧，一点前就会有即安剧，留意留意啦。今日嘅古灵精怪有一个旧嘅新闻开始讲起，喺网上可以揾到一个新闻嘅故事，2019年。曾经发生在香港马鞍山区。话说有个网民在网上留了一个文章，他说有一天和个仔行经马鞍山有个地方，见到一个女人由商场一路跟踪到幼稚园门口，同埋好像和他的仔有少少接近。不知之后呢，他在他的银包里面和他的仔身上竟然发现了两个铜钱。即是话呢个女人行埋去静鸡鸡摆咗个铜钱落佢个仔个身嗰度。后来再有网民喺同一个群组发文，话见过呢个女人呢喺旺角一间公司出现，神情呆滞。后来啲人问佢咩事啊，佢冇嘢啦冇嘢啦，就走咗啦。但喺佢走咗之后，佢哋又发现公司里面呢佢摆低咗四个旧嘅铜钱。到底呢个女人周围摆低啲铜钱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的？类似的故事是代表他的精神状况有问题，还是他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一些很可怕的事？ 真的是我还是他有沉默的小丑，不是烟斗的烟斗，脸上的鸽子你又飞走，今天记得他这个话才不知什么感觉，像是谁给了他是说 子滑翔，大致眺望着远方，研究色彩的形状，突然回头仰我说着不懂自己的山时代的跨阴暗的望，我梦曾飞在我远方，路还在闯，我还在闯，之前的兄弟在渴望时代的跨阴暗的望，我想我必须要花狂徒不住渐渐的速度，为应付全部是为了数 一首最伟大的作品，12:16，听紧环节就系古灵精怪，逢星期四出现，讲一啲不可思议嘅故事。头先讲到呢一个新闻，发生喺几年之前，喺马鞍山区有个女人周围派一啲嘅好古怪嘅旧嘅铜钱。当然你可以话啦，咁佢俾你，你抌咗佢，唔好要唔得咯。又系咪咁简单？同埋佢派铜钱嘅背后又隐藏住乜嘢意思？这个故事是另外一个女仔的身上，就叫她做 A 小姐。有时候在街上面，大家都知道便宜莫贪，人家给了你，你不一定要，你都看是什么来的。但这个 A 小姐有一天上班的时候太急赶了，行下行下路上边见到前面有个阿叔在那里派一些传单。派传单在香港经常都有发生，可能是一些卡拉 OK 或者餐厅或者消费场所。这个叔都很有礼貌地将个传单递去他面前。阿小姐，因为赶住翻工，因为 A 小姐呢随手就、哎、算啦，看看什么来啦，就伸手去接了他。当这张传单落到手的时候，虽然他没有专登去望，但是感觉那张宣传单张好似比想象中厚咗少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印刷都要钱，印宣传单张通常呢啲咧都预你抌嘅咧，就唔会印好大张或者好厚。佢一路行一路 ，A 小姐就望啦，咦，原来宣传单张后边仲多咗一样嘢，就系、是、一个利是封。点解会多咗个利是封嘅咧？啊！人好多时都会为一些奇怪的事自己找一个藉口的。他明白了，应该就是这间这样的公司，无论是餐厅也好，什么都好，有一些那些叫刮刮卡，里面可能有一些 coupon， 什么吃完饭又扣5元，买个包又不知道扣多少钱，哎，算了，赶着翻工。当时 A 小姐的心里面就想着赶着翻工，就将这张传单同埋后面嗰张佢觉得係刮刮卡嘅利是摆咗喺手袋里面。跟住佢已经忘记咗呢一件事，继续返工啦。香港个个都繁忙㗎啦，返到公司几万样嘢要自己处理，边得闲仲谂翻嗰张宣传单张呢？好啦，跟住怪事就发生。嗰排佢总系觉得成日都唔舒服，成日都头痛，冇嚟精神，瞓极都咁攰，连同事都觉得：喂，你做咩啊？好似冇乜精神咁样，个系啊，咁即成朝都头痛。佢去睇下医生，医生检查过之后冇嘢，好健康啊，唔够瞓咋系嘛，早啲瞓啦。唔系， 唔单止佢自己唔舒服，连屋企嗰只狗仔个神态都好奇怪。佢养咗几年嘅呢只狗仔，平时同佢好 friend 好熟，好似自己嘅小朋友咁样。但系唔知点解呢几日呢只狗仔好似唔认得佢咁样，无端端系咁对住佢吠，有时又对住空气吠。夜晚本来狗仔瞓喺佢嗰间房，但系而家冇办法啦，佢系又吠，唔系又吠。于是 A 小姐唯有将佢夜晚赶出厅瞓。点解会咁？佢冇谂到，更奇怪嘅事跟住又发生。有一日 ，A 小姐放工翻屋企，你知道啦，放工时间，你放工，人放工，梗系多人啦。嗰个 lift 差唔多企满咁滞，里边仲有一个妈妈拖住一个四五岁左右嘅小妹妹。lift 门闩埋 ，A 小姐发现个小妹妹突然之间对住佢侧边嘅空气喺度就鬼脸，嘻嘻哈哈喺度笑。点解呢？冇几耐到咗嗰个小妹妹嗰层，佢个妈咪拖住嗰个妹妹行出去，但系临出去嘅时候，个小妹妹就拧翻转头望住 A 小姐侧边嗰个空间，好似同另一个小朋友玩咁。佢究竟望乜嘢呢？然之后 A 小姐自己都出门口啦。离开个 lift， 差唔多去到自己屋企门口，听到只狗系咁吠，系咁吠。开门之后，只狗仔对住佢嘅背后，仍然不停吠，不停吠。经过咁多次事件之后 ，A 小姐觉得好似真系遇到啲唔干净嘅嘢，点算？经过一个朋友介绍，他找了一个师傅，师傅叫他拍几张相看看，拍自己，拍屋企环境，拍埋只狗仔，然后给师傅看。师傅看完之后有点嬲地说，啊 ,A 小姐，做乜你养埋啲咁嘅嘢，又唔好好打理呀、啊。最初 A 小姐以为他讲嗰只狗仔，咩呀，养狗仔好多人都养㗎啦。师傅就话啦，我唔系讲你养嗰隻狗仔，系养鬼仔。我冇养呢啲嘢呀师傅。跟住师傅就问啦，你近来有冇买过收过一啲奇怪嘅嘢，唔属于你嘅嘢？ A 小姐将成个回忆一路扭返转头。谂翻起，啊系，好似一个礼拜前有一日，街上面有人派传单，啊，我到而家都仲摆喺个手袋里边。就喺呢个时候，佢醒翻啦，攞翻出嚟一睇，个利是封唔系刮刮卡，里边竟然喺度紫色嘅符，摊开咗之后，仲有一个细细地嘅佛牌。最恐怖嘅就系里边有啲人手指剪落嚟嘅。发黄咗嘅手指甲 ，A 小姐影俾师傅睇，师傅睇完之后，佢知系咩事啦。对于养鬼仔，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啦。原来据说有人养鬼仔，中途打算弃养，但呢啲咧唔系话弃养就弃养嘅，要好好送俾另外一个主人。于是。就有人将佢入喺嗰个信封里边，呢一个利是封就跟埋个传单，有意无意咁样就派咗俾 A 小姐，而呢一个小朋友就一直跟住佢，跟住佢，亦都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呢一排佢仍然系感觉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后来师傅帮佢做咗法事之后。就成功超度咗呢一位小朋友。师傅告诫佢话：下次小心啦， 唔好人哋俾乜，你就要乜，因为你永远唔知道佢俾你嘅嘢到底只系一张纸、一个利是，定系一个灵体。 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吗？害怕又想起他，不懂爱似玩泥沙，始终不开心得你半寸，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污全因有你在，心情逐渐转。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在你身边真话得你未曾无视吗？默契累积增加，讲一半你早明噶。彼此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算仪态放下，道理放下，够坦白。孤全因有你在，可做自己，并无害怕。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累你总担心我，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得安都敢落趣，那管行错，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无需 好，听紧风骚快活人吓，咁一阵间咧，大半之后咧，就同 Doctor Eric 倾偈啦。咁啊，嗰日咧，我睇到一篇文章啊，我都同阿 Doctor Eric 分享咗，佢今日咧都会讲下一啲叫做佢哋狗仔或者猫仔咧嘅身体语言。人都有身体语言啦，咁但系人一般嘅身体语言咧，我哋或者都知道嘅，譬如话人哋个样可能敲敲面啦，你识睇啦吓，或者人哋咧觉得好闷啦，担 唔识睇啊？识唔睇啊？我而家系咩？ 我冇眼神啊！ 我唔识睇人嘅眉头眼额啊，我目中无人嘅，点啊？ 咁今日咧，阿多多 Eric 就会同我哋讲下啲狗仔嘅。信号啦，咁讲身体嘅信号，譬如话佢打喊路，原来有时唔系因为眼瞓嘅，咁点解有时狗仔会打喊路咧？咁都好得意嘅。 我打喊路，你估系咩事啊？ 闷， 系咪啊？ 啱 啊？啱唔啱啊？ 啱唔啱啊？系咪好闷啊？ 而家打唔到啊！即系而家一啲都唔闷。 好，留意留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寻日下午在辽宁省沈阳市，先后到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考察當地推動企業科技創新、加強基層黨建和社區服務等的情況。保安局表示高度重視近期有香港人懷疑被誘騙到柬埔寨、泰國、緬甸等東南亞國家，被禁固從事非法工作。由今年一月至今，入境處和警方分別收到17宗和12宗求助個案，其中入境處說經了解之後，其中12名港人已經安全離開當地。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凡呼籲港人，如果有家人前往有關東南亞國家失聯一段時間，應該盡快向警方求助。郭佩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指出，由於東南亞部分地區屬於三不管地方，不容易採取營救行動，市民應該小心避免墮入騙局。他又提出，特區政府或者可以對相關國家發出旅遊警示，警方亦都需要針對打擊網上懷疑虛假的求職廣告。公立醫院上個月起要求院舍確診病人在康復出院之前先進行核酸檢測，確保有關病人已經康復和不具傳染性，才可以返回院舍。安老院舍經營者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說，有康復長者回到院舍再出現症狀和懷疑復陽，建議政府安排這類病人到社區隔離設施作為中轉站，隔離足夠日子才返回院舍。李輝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公立醫院床位日漸緊張，院舍確診長者留院7日之後，若果病毒量低、症狀輕微並且已經服食特效藥，在檢測之後就可以返回院舍。長者返回院舍之後，在清潔過後會被安排在獨立房間或者一個角落自我隔離多14日。政府建議翻新私稅，土力工程署前署長、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陳建石表示，由現時到翻新工程完成要等12年，時間太長。他說如果以鑽挖方式鑽挖堅硬的花崗岩，成本很高，希望項目能夠達至成本效益，讓承建商選擇用什麼方式，包括用爆破方式進行，以減少工程時間。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全說，現時開挖隧道工程的技術已經有改善，當建議提交立法會討論，會關注涉及的方案以及對周邊的影響。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驟雨和雷暴，下周初漸轉大致天晴和酷熱。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97点，跌124点，总成交金额48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4点，跌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2.6升9.4，恒生中国企业68.54跌4毫，阿里巴巴88.6跌1.75，盈富基金20.34跌8仙，美团171元升1元，港交所335.4跌5.8，华润啤酒58.1升2.1，快手70.05跌1.65，友邦保险75.35跌8毫，药明生物71.85升2.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35.08，瑞士法郎0.952，加元1.293，人民幣6.791，英磅對美元1.204，歐元對美元1.017，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日經平均指數報28,976点，跌246点。港金報16,510元，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2.01美元，賣出1,762.5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魅然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松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宠物时间啦，我哋欢迎 Dr. Eric。 好瞓啊！ 你好啊 ，Eric。 喂， 我发脾气啊 ，Eric。 头先佢咪打咗招呼嘅？ 系啊，打招呼跟住佢自己揿熄咗个电话，发脾气啊！ 发脾气啊！ 因为我真系我唔好啦。 呢个唔系身体语言嚟嘅，代表咩咧？ 发脾气咯， 佢代表发脾气咯。 打俾佢先。 今日系咪讲话嗰啲狗仔打喊路到底有啲咩意思？ 唔止打喊路嘅，我谂好多身体语言咧，其实唔单止狗仔嘅，我谂 猫都有啊。 猫有啦，雀仔都有啦， 雀仔都有。 打喊路？ 唔系啊，雀仔嘅身体语言，即系每一种动物都有啲嘅动作。代表佢諗緊啲乜嘢啦，譬如話嗱，其實呢身體我一陣都會問多啲 Eric，除咗係有意識嘅信息傳遞嘅身體語言啦，譬如話啊我而家好攰啊或者好肚餓諸如啦，另外一啲身體語言係代表乜嘢？ 例如 佢病。例如佢病，譬如话佢做呢一样嘢，佢咁嘅动作已经代表佢係有病。 舒服啦。 係啦，於是你就同佢睇醫生啦。 明白。 多啲 Eric。 Eric。 喂， 对唔住啊 ，Eric， 系咪我激亲你啊？ 咁啊，你收线嘅， 你发脾气啊？ 冇發難就唔緊要。 好嗱 ，Eric， 我哋進入話題啦嚇。 好 咁啊，頭先咧即係當阿 Sarah 同你仲喺度電話裏揾緊你嘅時候咧，咁我講到身體語言，咁頭先我就話咧，其實每一種動物，包括人類都係咧，總會有啲身體語言。例如話你見到阿馬小個頭耷耷，可能佢眼瞓啦，或者佢唔舒服啦咁樣，動物都係嘅嚇。咁今日你嘅話題由你帶起啦。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讲下打喊佬嘅。 啊，点解我只狗仔要打喊佬嘅？ 即系我成日都打喊佬嘅。 系啊，我都 不过你 缺氧系咪？ 系病态嚟噶，如果你打得太多人都系，因为人打喊佬同狗打喊佬，佢原因有啲相似，不有啲唔同嘅。人打喊佬咧，如果劲即系少少攰啊、闷啊。系咯，听小强讲嘢啊！我哋打喊路咧，就其实系呢啲咁嘅原因啦。不过咧，如果你打得太密或者太犀利咧，可能系病态。譬如我如果有心脏病咧，或者有啲神经系统问题，你可能会不停打喊路，嗰啲要睇医生。 哦，系咩？ 系啦，不过咧好得意，你知道动物都打喊路噶嘛？不过咧就啲打喊路你知会传染嘅。 你见到人打喊路， 啱啱小强打喊路，我都想打喊路啦。咁就系 你讲过两次啦， 而家忍紧噶啦。但不过咧，你知啊，好得意嘅猫其实唔系种种动物一样咁传染嘅。所以咧就狗啦、马骝类动物啦，同埋马咧就系传染嘅，预防传染打喊路嘅啲动物嚟嘅。即系我哋会影响佢添嘅。即系你如果打喊路嘅个海狮唔会打喊路嘅。 但我打只马会打喊路啊？你意思啊？ 系啊系啊， 咁得意 嘅，系啊，所以唔系种种动物都会噶。 原因系咩啊？ 系点解嘅？ 因为咧，其实嘅狗打喊路咧，嗱又攰啦。OK， 佢哋可以攰啊，同埋不过咧有三个原因佢哋会点解打喊路嘅。系啦，一咧就系、是、佢如果佢佢惊啦，佢惊啦，焦虑啦，譬如喺个兽医诊所嗰度咧，好多动物都不停喺打喊路嘅。我有朋友有只狗咧，佢每次尝试同佢着雨褛咧冚佢头咧，佢就不停打喊路噶啦。 咁得意， 哦，即系其实佢表达紧一啲 焦 虑， 系啦，打喊路啦。二咧就系、是、一个爱你嘅表现嚟嘅，安全感嘅表现嘅。系啦，因为咧，如果佢打喊落喺你面前咧，系 disarm 紧自己，即系话俾你知， 好放松， 你都攰，大家系啦，放松，我哋好 relax， 好安全，因为呢个系一个你知啦，如果我哋肾上腺飙升就会英文就叫 fight or flight 啦，即系我哋会个肾上腺会整到我哋可以预备任何 逃跑 放啦，系啦，逃跑啦。不过咧就不过如果系打喊落就相反嘅。所以咧，呢个系表示佢中意你 feel 安全感嘅一个人。 但系如果都系同一个打喊路，我点知嘅就系你有三个答案喎、 啊。喂，到底你做咩事打喊路？ 我点知啊？ 系啊，所以你要睇埋其他 body language。 啱啱啱。 系啊，第二样嘢咧，第三样嘢咧，就系佢打喊路嘅原因就系想话俾对方知，我唔想，我想 diffuse 嘅，我想消失化无啦，我唔想搞咁多嘢，所以好多时只狗如果喺另外只狗或者另外人嘅面前打喊路，系可能想话俾佢知，我唔想同你打交，唔想同你闹， 即系和解 系 嘛， 冇嘢啦，系啊， 系啦，所以吓系啦，我哋都或者做人都可以借招。 但系呢个好危险喎、啊，对方嬲紧我仲打喊路，喂你这咩意思啊？ 传达嘅信息唔系几好啊，我哋就唔得。 哎呀， 不过咧，多得 Eric， 其实咧，除咗呢一个打喊路之外咧，我听过好多关于佢哋嗰个身体语言咧，例如话，如果嗰只狗仔咧喺你面前昂瞓啊，即系个肚向上，即系亦都代表好信任你啦。猫狗都系啦，即系 特别猫 系啦，因为佢咁样露出佢嘅肚咧，系好危险噶嘛。 摸个肚 系啊，系咪啊？ 反转。 是一个服从的姿势来的。 是一个服从姿势。 姿势。所以如果我训练只狗呢，其实是 100% 你想可以制造一个服从姿势。你做到即是你训练到只狗可以这样即是 roll over, 扑向天这样呢，就其实你九成成功的了。 哦。 是啦。所以都几紧要。猫就有少少不同的，猫什么都不同的了。它是绝对是安全感的一个表现啦。不过就不是服从的表现啦。它 是怎样都不服 从。它没服从的。 从来都不服从。 有只猫科动物没服从。 猫呢是很缺乏安全感的。我不知道 Sarah 那只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家里有些师傅来做一些工程啦。由师傅 当入门口咧，佢已经见咗啦。 嗯， 佢匿咗一啲最隐蔽嘅，唔知梳化衣后边、嗯，一路到嗰都好长啊，都到黄昏啲师傅走，佢先肯出翻嚟。佢、 嗯、 系完全唔信任一啲嘅陌生访客嘅。 嗯， 啊，但系狗仔就好啲咯。 呢、這个系好啲，不过猫都个别嘅，有啲猫就喺个师傅嗰度也闻也冇。 冇错，我正想讲，我以前有一只黑猫利普啊， 佢点样啊？ 一个上嚟整嗰啲即系咩咩 TV 嗰啲咁样嘅嗰啲师傅咋，人哋坐咗喺地下嗰度喺度教紧嘢嘅话咧，佢坐上去人哋个大髀度啊， 咁 open 啊， 跟住仲要喺度。喺度 教啊， 系啊， 哎呀， 即系今日个师傅佢就话我从来未试过只猫系可以咁样嘅，即、嗯、系对于陌生人系咁样，佢、哎、叫友谊小姐， 友谊小姐， 啊、任何人上到去嘅话都可以摸噶，同埋你一上到去咧、嗯，见到你咧新人，佢就会喵喵喵同你打招呼噶， 好 friend， 好好噶佢， 好 friend 喎。 我而家有即係好多診所喺香港都會有一個診所動物啦。咁、 嗯、 我而家都有兩隻診所，我啲診所貓就一般咧都係你知見曬世面咁樣，見到大即係乜嘢都唔會大驚小怪，坐喺度打下喊路啊，望住啲狗亦出出入入啊。 因為你咩大狗都嚟過㗎啦嘛。 係啊， 係啦，幫佢做一個好即係食炮谷嘅啫佢。不過咧，我舊時有啲貓咧就好乞人憎嘅，成日都煩啲客嘅，即係。好大胆啦，即系唔似你头先讲嘅，就相反，佢基本上设置到姑娘啊，你只猫又跳咗入我只猫个笼入边啦。 咁呢啲太过分， 好得意啊， 系好得意，不过系啊，系啊，所以所以系嘅猫嘅性格好个别，真 系 有啲系啦。我旧时有只猫咧，又系相反，又系黑色嘅，我同你嗰只黑色猫相反，我嗰只黑色猫系街猫咧，就唔系只街猫咁啦，不过就呢一只咧就系长期。匿埋喺床下底嘅， 点解啊？ 就喺床下底啦，佢夜晚黑出嚟闪去，佢惊啦，我唔知惊乜嘢。 但系佢对你都惊，你系你领养咗佢噶啦嘛，系咪？ 对我都好噶啦，因为我怼只手喺个床下底去摸佢，佢唔会搲我啦。 嗯， 系啦，不过咧就如果任何其他人就会搲嘅，所以有啲猫系野生啲啦，咁啊有啲猫好得意嘅，如果你佢反肚咧，你摸佢个肚腩咧，佢就会找你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会噶。 我留意咧，你摸一阵就 OK 喎，你摸多一阵咧，佢就会唔知做咩揽住你只手啊。可能就出爪爪 你，跟住要揾嘅就係個後腳連環快踢，你有冇睇過？好快連環快踢。 有啲人就話佢怕折，不過咧其實啲貓咧就去到某個位咧就會去翻，因為 貓仔咁樣， 啲貓係啦，貓仔咁樣啦，佢就會同你玩啦。不過就佢好明顯唔係無情力發曬癲咁樣搲你啦，所以就係不過有時好多時過分嘅會搲損你嘅，所以依啲又係個別啦，有啲貓就。唔中意你梳都一樣嘅，摸兩摸就以為係你同我玩，我同你玩翻轉頭啊！ 你玩我， 所以有時咧去到人哋屋企咧，或者係嚟鋪頭有啲貓咧，都小心啲。即係你問咗個主人，第一你唔知道主人中唔中意你摸嗰只貓啦。第二就係當你摸之前，你都睇下佢嘅，係啦，睇下佢 可唔可以摸你啊？ 我試過有一次咧，有個名人入我間診所啦，即係要用個面 定女啊？ 莫文蔚舊時個男朋友啦，咁、 哦、 樣就佢有一次入到嚟咧，就我只貓坐咗喺個魚缸上面，咁樣就我只 貓坐喺魚缸上邊啊， 係啦，我 就想鬧啲 魚， 係啊， 唔理魚噶啦，咁佢就我就叫佢唔好，千祈唔好教只貓，佢會搲人噶嚇，即、哦、係其實有個大牌喺度話俾人知，不過佢哋養貓嘅，所以佢哋唔驚，所以咧佢就主人摸佢啦，無端端咧噗一聲。 跌咗落 去，你見到佢望咗過嚟咧，一行喺塊面，流緊血， 嚇、 啊、哇， 好似拍戲咁樣啦，一行咁有滴一滴血喺個行嘅下96角度跌緊落嚟，我都話冇，我真係直情係流曬大汗話，哎呀真係冇意思啊，不過我講咗嘅啱啱。所以咧就千祈唔好亂咁摸人哋啲貓， 冇錯，係啦，小心啲好啲嘅。好，今日咧多謝曬 Dr. Eric 同你分享咗嚇貓貓狗狗嘅身體語言， 多謝曬你， 多謝曬， 我打緊路， 走啦， 錢錢就俾你添。 好啦，翻嚟風騷發人，一陣間會有今日嘅即安劇嚇，有啊。阿瑞姐啦，同埋阿强，你做家姐啊嘛，你今日 强哥啦， 系啊，强哥啦， 系啊， 咁 好开心啊，留意下剧情， 好，听日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 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咁靓去边啊？着西装又打晒呔咁去见工啊？你份保安唔系做得好地地嘅咩？做乜转工啫？转工咁大件事又唔一早话俾我听，作死咩？你仲有几多日瞒住我啊？ 你可唔可以改日啊？你一轮嘴问廿几个问题都坏习惯啊！你叫我答得边条啊？ 好，即系咁靓去边？ 约咗个女食 lunch 啊，着靓啲好应该啊！ 哎呀，我唔记得话你听啊！阿女咧头先打俾我啊，话唔想出街食啦，佢话会买两个 pizza 上嚟一齐食。 切，又唔早啲讲我知，等我唔使转东焦个头啊嘛！你知唔知啊？焦得多好伤头发噶，等我去洗翻个头先。 哎呀，一阵先洗啦，横掂都焦咗咯，咁啊俾个市井啲嘅样阿女见下唔好咩？ 哦， 哎呀！阿女嚟啦，我开门先啦吓，个头今晚先洗啦吓。 好，食嘢。哇，啲 pizza 好香、啊，女唔好等啦，趁热啦。 哦，爹哋，你食啦，我唔系好肚饿。 哎呀，阿女做乜嘢啊？唔开心啊？唔好埋抛腮咁嘅。哎呀，同老公闹交咧。 哎呀，斌仔咁听佢话，点会同佢嗌交啊？实系你乱发脾气啦。 唔系咯，系佢眼镜固执。唔理我感受啊！你哋估我想嬲佢嘅咩？嗱，我谂过啦，今次佢唔让步嘅话，我唔会睬翻佢 嘅。哎呀，发生咩事啫？你慢慢讲俾我同爹哋听啦。 我啊前日啊见到呢单新闻啊，话有两个工友喺地盘楼面清洁建筑废料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工友就喺楼面随手执起咗块木板，点知原来块木板下面有个孔洞啊，即系人哋俗称嗰啲流窿。个工友一唔为意就失平衡咧，就喺个流窿度跌咗落去下一层，搞到严重受伤啊！ 哎呀，真系咁唔小心啊！哎呀，不过又关你同斌仔咩事呢？ 即系睇你唔出啊，平时成日打麻雀噶啦。你个脑转得咁鬼慢嘅，斌仔喺地盘做嘢啊，个女见到一啲关于地盘发生嘅意外新闻，梗系会特别紧张、特别担心啦。嗱，个女一担心，咪又会叫个老公转工咯。一讲到转工，一个想转，另一个唔想转，转唔转，咪会搞到大家唔高兴咯。 哦， 爹哋估唔出，原来你咁了解我噶。 唉，你系我个女啊嘛，梗系了解你啦。我唔知你咁忙。 喂，你唔好挑拨离间噃，女呀、啊，我知道你担心阿斌仔，但系你都要俾啲信心佢先得噶。你要相信佢，每次喺地盘开工嘅时候，你都一定做足安全措施，将发生意外嘅机会减到最低嘛。 佢都系咁不停同我讲，叫我信佢啊。佢话咧，每逢地盘有嗰啲流窿嘅时候咧，都会做足准备去避免意外发生嘅。例如咧，每个未有防护嘅流窿，必须要有足够承托力及安全稳固嘅木板或者金属板冚好，同埋要将呢啲木板或者金属板好好咁固定。 嗯，仲要用粗体字清晰标示警告字句，例如孔洞危险，切勿移走。警告啲工友啊，阿流窿嘅危险啊，提醒佢哋附近有流窿，要加倍小心，同埋千祈唔好将冚流窿用嘅板移走啊！ 呢啲嘢你又识？ 我以前都做过地盘噶，嗱呢啲嘢难唔到我噶。 话时话，妈咪当年系点样令爹哋转行啊？教下我啊！ 我要讲清楚吓，当年系我自己决定要转行嘅，绝对唔关你妈咪事。 妈咪，咁你唔担心嘅咩？ 哎呀，女都系嗰句啦，我信任你爹哋啊嘛，我相信佢开工嘅时候一定会打醒十二分精神嘅。 切，讲到自己好通情达理咁，当年啊，你咪又系咁日日挂住打麻雀，我喺边度翻工，你知咩？ 咩唔知啊？你唔好喺个女面前度中手。 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嘈啦，我想揾你帮我解决问题噶，唔系想你哋为咗我嗌交啊！ 你唔好以为妈咪成日净系识得打麻雀，我都成日啊睇报纸吸收知识噶。我知道要避免工友从楼面嘅流窿跌落地面，除咗头先爹哋所讲嘅安全措施之外，其实仲要喺流窿边缘装上安全同埋稳固嘅护栏同埋踢脚板。围封个流窿，避免工友啊从流窿堕下。 妈咪啊，你咁讲咧，我都醒起啊。老公曾经讲过，护栏同踢脚板咧，好似有高度要求噶。你知唔知系几多啊？ 等我嚟啦。最高嗰条护栏嘅高度唔可以低于900毫米， 亦唔可以高于1150毫米，而中间嗰条护栏嘅高度唔可以低于450毫米，亦唔可以高于600毫米。至于踢脚板或者其他同类屏障嘅高度，就唔可以低过200毫米。老婆，地盘嘅嘢你唔够我熟噶啦。女，边个揾你揾得咁急啊？ 仲使问咩？梗系佢老公啦，斌仔氹翻你啊，系嘛？佢系咪话想转工啫？哎呀，女啊，你头先话佢今次唔让步咧，你唔会睬翻佢嘅噃，你唔好咁易心软啊！ 乜你咁样教个女噶？佢两公婆嘅事留翻俾佢哋两个自己解决啦，我哋唔好咁多事啦。 佢话俾我知咧，晏啲去边度开工，叫我煲定汤，今晚翻屋企食饭。吓、 啊，你唔嬲佢噶啦？你今次咁易采翻佢啊，佢更加唔会转工啦。 诶、哎哎，你唔好再听你阿妈乱讲嘢啦，快啲买餸煲汤煮饭啦，走走走。 好啦好啦，咁我下星期再约你哋食饭啦，就先啦，拜拜，爹哋妈咪。 哎呀，话走就走，个老公啊紧要过爹哋妈咪哦。 佢两个好。我哋咪安乐咯，唔好吵啦，食嗰啲食剩嘅披萨啦。 注意工地有流窿，小心安全勿放松。我系骆一鸣。 另外提醒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心里乱呀，总会萌呀，盛开多。